圣经新约全书，圣经和合本，路加福音第十六章。这是 Yuli 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Yuli 台北，2011年7月，第十六章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：“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。主人叫他来，对他说：‘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？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’那管家心里说：‘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？锄地呢？无力。讨饭呢？怕羞。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，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’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，问头一个说：‘你欠我主人多少？’他说：‘100 lb油。’管家说：‘拿你的账，快坐下，写50。’又问一个说：‘你欠多少？’他说：‘100担麦子。’管家说：‘拿你的账，写80。’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们听见这一切话，就嗤笑耶稣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‘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，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，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，人人努力要进去。天地废去，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。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；娶被休之妻的，也是犯奸淫。有一个财主，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床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‘我祖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’亚伯拉罕说：‘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’财主说：‘我祖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’亚伯拉罕说：‘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’他说：‘我祖亚伯拉罕啊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要悔改。’亚伯拉罕说：‘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’第十六章完。